你，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发出的声音。 嗯，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这个 FM98.2 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这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如果您要想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回放怎么办呢？就要到这个B 站啊，到这个 B 站上面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里边就有我们每期视频的回放了。 嗯，那如果您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是，然后最后一件事，我们有一个 QQ 应援群啊，大家可以进来跟我们聊天，群号呢就是567-556693。567-556693，很柔情的这么一个号。 对，欢迎大家进群来玩。那最近呢，有一档这个二次元的综艺节目，真的是非常的火呀。 我最近正好在看呢，就叫那个《我爱二次元》。 对，这个名这个名字非常直接，有没有？ 对对对， 对，确实这个《我爱二次元》是现在在网络上有非常高的人气哈。那不仅就是二次元里面的这些我们这些圈内人非常喜欢看，而且也让很多可能之前不那么了解、 不怎么接触这二次元圈子的， 对，或者说不是特别理解二次元圈子的这些朋友，他们也会通过《我爱二次元》这档节目来了解到就是二次元世界的精彩。 没错， 那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我爱二次元的一位人气选手，同时他也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词曲创作人，他就是印子月。我们欢迎子月。 欢迎子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印子月。 欢迎子月哈。 你发现没有，这个歌手一出声就感觉是个唱歌的。 为什么呢？ 我这声音一出就是你知道吗，其实唱歌有一个，对，唱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你比如说音准呀、什么技巧，这都是可以后天练的，但是音色，这个真是有一点天生的感觉。就我 觉得音色会是天生的吗？ 我觉得他音色特别。 你觉得我音色很特别吗？ 我就觉得你音色特别特别，像 特别特别， 对，像女生那种哈，既不是很沙哑又不是很甜美的那种， 就这种特别适合唱歌，就有内容，你知道吗？ 就是有颗粒感。 对，你像 夸的， 不是你像我要唱歌太直白了，你知道吗？不是，就太直白了，这声音唱不了。 咱俩都是白嗓。 但是我今天在一个地方，我占了优势。我今天坐在你这个位置之后，我发现你这个椅子确实是高啊！你看现在屏幕前面咱俩身高比，我比你高出大半头，坐在这儿 觉得很有优越感，是不是？ 哎，这真是我上节目一个多月、两个月以来，我跟你说第一次领先你的身高。 嗯， 哎，非常好。 嗯，是的。那今天就是子月也来参我们节目嘛，确实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的有人气，这一亮嗓就是实力唱将。 我跟你说，等会儿啊，咱就别说别的，你就开始唱吧。你看着那个时间没有，到九点之前停就行。 就我们俩可以撤了，是吧？ 对对对， 把时间交给子月啊，开玩笑，其实。大家如果通过 B 站或者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节目呢，都不妨来找到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哈，来给我们发来弹幕，跟子月来互动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5，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哇、wow, 跟着柔美的音乐，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词曲创作人，同时也是我爱二次元这档节目的人气选手应子月了。欢迎子月。 欢迎子月。 Hello, 大家好长的前缀。 你这个前缀好长啊，子月。 一口气念下来是让人觉得有点害羞。 可不可以现在这么叫，因为我最近也看音乐节目啊、叫唱作人。 创作人，对，像 其实叫唱作人， 对 吧？ 对， 这是非常 显得比较高级。 以后就简称咱叫他唱作人， 唱作人 子月啊，应子月。 是的，那么首先还是想问一下子月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音乐圈呢？之前有专业学习吗？ 之前其实没有专业学过，是完全是兴趣爱好，然后兴趣爱好自己平时积累呀、写歌、多听歌，然后就开始走上了写歌这条不归路。 然后为什么会说是不归路？ 就是写了之后就停不下来了，然后一写就五年了吧，现在应该有5-6年，然后慢慢的这个就变成我的职业，然后就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把它变作一个职业，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那子月最开始是先从写歌开始，还说比较喜欢唱歌，先从唱歌开始的？就对音乐的爱好 可能一开始都是唱歌吧，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唱歌真的一般。 不要谦虚吗？ 你 看你 在我们俩面前有什么可以 是啊，我们这可比天高说了、说应应姐姐这么美不需要害羞、所以也不要谦虚了、 谢谢。 是的，那现在就等于是做职业的音乐人已经有大概5-6年的时间了吗？ 职业的话三四年。 哦，是的，那其实我们子月这么年轻，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了，已经做这么长时间唱歌人。 这么年轻，然后从唱歌就一言不合就写歌啊，然后说写歌写到停不下来，你知道吗？ 是啊， 这是一种什么天赋？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啊。 对，其实跟着刚才那个问题啊，还是想问子月，就说你作为这种创作就唱作人哈，那你个人来说更喜欢创作一个歌曲，不管是谱曲或者填词的感觉呢，还是更喜欢演唱做歌手的感觉呢？ 都喜欢，但是其实现在我更喜欢的是，创在舞台上面唱自己创作的歌， 那种成就感啊！ 对，那种成就感，还有就是特别享受舞台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 哎呀，真是不错！哎，说到这儿啊，应子月，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啊，我觉得对咱们收音机前或者看视频听众都，我们心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我们业余歌手，不叫歌手。 我们业余 在你说聚会有时候唱歌的时候，大家如何能有一个小技巧提高自己唱歌水平呢？是 对完全没有学过的人来说， 对，多听多唱，还是说有什么小技巧？ 多听多唱，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技巧，因为我唱歌就是没什么技巧的那种，就是上那个我爱二次元节目的时候，那个周深队长也点评过我的歌，我的这个唱歌就是没有任何技巧，就是最干净的音色，就靠音色， 最纯净的音色。 对，这论技巧，我可能真的不太行。 那我们子月真的属于无师自通的那一类了。 对、 哎呀，过奖 过奖，厉害呀、 是啊，其实你看，先天音色是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悟性吧，就是模仿力。我觉得唱歌。 任何职业都悟性嘛。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对唱歌来说，可能最早是不是还是需要模仿一些歌手，能去找一找感觉。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阶段吗？ 对，模仿就是模仿，就是歌手在开演唱会的时候，自己在家把娃娃摆在床上边上，然后说嗨，举起你们双手跟我一起唱， 上 点 的朋友们， 对对对，你们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在练台风了，然后自己在床上蹦蹦跳跳，哎，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大点声，我听不见。 哎，我觉得哎，子越这个真是给我一个点触。大家如果平常在生活中有点社交恐惧那种，比如说有点腼腆不爱说话的，其实大家可以先这么练。你在家，比如说咱不摆娃娃，咱摆点大白菜， 对， 是吧？ 会疯的，我 吧，都完成了，然后你就在那儿，对不起，今天我要说一个理论，我们单位都在这儿，你就在这儿演死。我跟你说，可能一次两次，你在家练得很熟，第一次你不敢上台说，但是你过两次，你就这种，你知道吗？练得很成熟之后，你没有再怕的，就是你知道吗？ 是，这种东西确实是经验越来越多之后，在舞台上就不会紧张。 你也会发现，我们子越真的天生属于舞台，有没有？ 啊，真的吗？ 从小练台风， 对， 从小在家 练 台风。 其实我相信今天。就很多来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也都看了我们子越的比赛视频，因为发现子越真的一上场算是惊艳，非常惊艳， 确实非常好看。对， 是的， 这年代就怕什么呢？好看的人不会唱歌，会唱歌的人不好看。但是你说会唱歌还长得好看，又是唱作人，这哎， 哎呀呀呀， 这夸的好。 我感觉我主持功力好像又上涨了一 层。谢谢， 商业互吹的功又上涨了。是，那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电乐也是来自我们子越的一首歌，叫做 Luna，应该是跟你的英文名字一样。 对。 哦，那这首歌曲是创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 Luna。我的这个英文名字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本名印子月嘛，是带有一个月字，然后 Luna 是希腊神话里面月亮的象征，然后 Luna 女神， 拉丁文， 对，所以对拉丁文，所以我的英文名叫 Luna，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包括对我自己而言，月亮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名字里面有个月吧，就觉得是一个。指引我的一个 方向，格外的喜欢月亮。 对对， 就月亮有时候其实是你的一个图腾的感觉。 是，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把这首 Luna 送给大家，大家一起欣赏。 哇哦，露娜一首非常，哎呀，这个好听的歌曲啊。 是的，那不知道子越创作露娜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不能说一个晚上，这太吹牛了。这个是花了好几个晚上写的，就是有的时候写歌会一气呵成，真的是都不用一个晚上，一个小时就能写出来，就很顺。 就是灵感来了，是吧？ 但有的时候像露娜这首歌，真的是写了好几个晚上，就是来回翻来覆去，不停的改，都觉得。每个版本都不能达到自己心里面最好的版本，然后其实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我边录边改的最后的版本，所以就是在录音的那一刹那觉得哎，这个版本最好听， 就等于是都到了录音棚了， 对对对， 还 在 改。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Luna 这个词儿啊，你想刚才想 子越 也说嘛，对他自己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个人对这首歌赋予了一个不一样的感情，所以他在一直在改，追求完美。 对对 对， 是的，因为你想想，都用了自己的英文名字来命名，那你就是 有这么重要的英文名啊？ 对，那就是 Luna 这首歌对你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吗？就是他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情感呢？ 其中有一句歌词，副歌里面有句歌词是“月圆之时，流浪的孩子不会再害怕。”嗯，因为我叫应子月是真名了，大家都以为是艺名，嗯、 对，有点像艺名。 对，因为我是在子时月圆之夜出生、嗯，所以我觉得月圆之夜就是就是会有一种神秘色彩在里面。然后我觉得在月圆之夜，我反正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看着月光很亮的时候，我就不会害怕、嗯、就是哪怕一个人在异乡在北京，我心里面也会有一种寄托。 嗯嗯、哦、所以 好像听完他说这话，我听这个Luna这首歌又有不一样的见解你知道吗？就又多了一层这种感觉在上面、啊、 是的，因为你看就是子月的名字里面带有月嘛、嗯、带有月亮，那你会对月亮啊有特别的感情吗？ 对对对对，是会 有。嗯，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他这个名字是这么个解释，就是在子夜月圆之夜、嗯、子时月圆之夜出生。 对， 哎、嗯、那许可你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 我名字就是我妈生我的时候抬头一看，哎呦这孩子叫什么呀，一看上面有个卫生许可证啊，叫这个吧，许可证吧。对，然后后来医生说，哎啊，说您这家证不合适吧，我妈那会儿快晕去了啊，那要把证去了，我就叫这许可，然后所以我的名字就应运而生了。 哦， 其实后来想想也挺好，随意一点嘛，是吧， 我以为是爸爸妈妈说这孩子长得还可以就叫许可吧， 那不应该叫许帅吗，或者叫 许 美，许 大帅。 对，本来当时我觉得挺逗的名字叫许多，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叫许多的太多了，还有女孩叫许多、嗯、后来得区分一下，叫许可。 如果你再是你们家老三、嗯、你就是许三多。 许三多，哎， 所以你的名字可以进行无限的发散、 哎、 也是很厉害的。 对对， 嗯，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子月平常写歌唱歌算是一个爱好。 嗯， 那除了创作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爱好呢？ 哎，怎么笑了？ 或者 打游戏嘛，是吧？看动漫。 你就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歌或者唱歌吗？ 还真是。还有，就我感觉我有嗜睡症，就是除了写歌的话，就在睡觉。然后还有就我家养猫嘛，就是很喜欢猫，就照顾猫。然后要说游戏的话，我真的是个坑，我不会玩游戏， 不会玩游戏的， 从小就完全不会，就唯一会的可能就俄罗斯方块，连那种连看我都玩不好。 没关系，你这种人其实很好。你坑你就不去接触，这样不会坑别人。 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也挺好的。 哎呀，你这话说的 好伤人心 啊！其实他挺好的，你知道吗？这样的玩家我很赞赏。真的， 因为我刚开始玩某一个游戏的时候，啊、就是大家都跟风去玩嘛、嗯，然后我们整个就是公司的小伙伴都在玩，我想我不玩就不合群，我想融入大家，嗯、然后就去玩。我玩了六次被举报了七次，哦不，我玩了六天举报七次。 你是玩哪个游戏被举报了？ 就是大家玩的最火那个 农药吗？ 对，农药，对， 大家都以为你在挂机， 对， 真的， 我真的很认真在打，然后对方什么举报什么，你不消极应战，可是我明明在很认真，我打的， 很委屈， 对，我打的身子都歪过来了，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你看啊。子越想融入大家去打了农药，却发现越打离大家越远， 对， 还不如不打、啊、 对， 哎， 怎么了小妹、啊、 就是大家说就是王者来耍吧、啊、来耍一把、啊、就是 他们都非要让我去玩。有一次也是、嗯、参加一个通告，然后那个在节目当中就聊到这个嘛、 嗯、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他很厉害、 啊、 肯定能带我的、嗯、然后我们就在休息室，就是结束之后那休息室，然后他就带我玩一局嘛， 嗯， 然后那个主持人本来是那种感觉是脾气很好的那种 男生女生、 男生很温柔的那种、 啊、 哎我带你啊没关系我带你、 嗯、 然后结果玩着哦你真傻呀、啊、你是真坑啊你能不能好你不要往前走 了， 你不要往前走，你就待在原地好吗，你不要动了，就你要走你就跟着我后面走，你不要往前冲，就他就已经炸掉 了，疯了。 然后他最后就说了三个字，带不动。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他道行不高，真正的高手啊、 嗯、 你去玩这个游戏就像玩你的世界一样，你爱走走爱死死爱的无所谓，真的、 哦、 就是然后我们四个就给对方塔推了，这才叫真正的高手，你知道吗、 哦、但是 像那种跟你急的那种、嗯、这完了， 是的，但我们那个朽木春说可以带飞哈、嗯、那看来就是已经有人向我们的子月发出了一起玩邀请， 我跟你说， 那你们不要投诉我 多了，对， 不要举报，不要举报， 没准你们在之前打了几把就投诉个子月，只不过不知道而已。 嗯，那其实看来我们子月还是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创作， 生活的重心放在了音乐上、 嗯、 对对对、 嗯、那你平常运动吗？ 又戳到了一个雷。 不是，哎，我发现子月挺有意思啊，子月，你这个人不太适合撒谎，其实就是一提到软肋就先笑。 我特别不会撒谎，我就是我自己都嘲笑我自己，运动我不运动、嗯、 但其实不能这样，要运动哦。其实要说运 动，好好，没关系，不用往 回圆了。我还是要圆一下的，因为有练舞，有跳舞，跳舞 算运动， 对， 这也算运动。 但只不过歇了半年没跳而已。 没关系，那起码有底子嘛。 对，有底子。 跳舞挺累的。 哎，其实我觉得很多女孩可能在人生当中都会经不住诱惑，然后去办一些健身卡呀什么的，就别管。 怎么，小美有痛点？ 对，有痛点啊，就办过无数个健身卡，然后 keep 下载了删，下载了删。 我也是，我也是。 嗯，然后 何必这么违心呢？还下载 keep？ 就跟你现在坚持健身似的。 坚持啊，一有空我就去，然后每天。早晨我是6点半起，然后喝果汁，然后去游泳，游完泳回来，然后晚上是跑步，中午下午如果没事的健身。 嗯，那行，那你这个生活状态保持的不错。 这些只在梦里啊，就是啊，就是我在梦里，然后一拍脑袋一醒啊，原来这孩子在家睡觉。对，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除了音乐之外，哈，我们子越也是触过电的人，对不对？ 触过电， 触过电。摸过电门吗？子越，你现在是感觉脑子是不是有一点疼？ 我一直很疼。 是一个触电的新星。我们子越是在去年吧，2016年的时候演过个人的首部电影作品， 哦，对 吧？ 对对， 嗯，叫做《哎呦青春期》，然后也是在网络公映了。里面演的是一个 二次元女， 二次元系 打手， 打手， 女打手。 哇，演绎这么狠的角色， 是个非常帅气的角色。 其实， 然后一言不合就抓着对方的， 对，就扔出去了， 扔出去了。 就在拍摄的时候就特别逗，其实我力气本来也是挺大的，嗯，然后拍我是真的感觉是把他扔出，但他也有带演的成分啦， 带劲， 但真的是 也带劲， 但是现场的人真的都以为是我把他徒手扔出去的那个镜头，然后大家都惊呆了，说叶子越你手下留情，都是那个大家 朋友， 都是朋友，对，你不要太认真那个， 因为你知道也是看那个剪辑师，因为最后有一个镜头是你和那个女孩已经走过去了，然后地上还给了倒地的那个人一个特写，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 就很彪悍，但是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比现在胖很多，比现在胖10斤吧，然后就感觉不是二次元女打手，简直就是那种很魁梧的 保镖什么，就是， 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因为当时好像在戏里面穿的是冬装， 对，冬天的衣服，还好能挡住一点肉。 其实还有一场戏是就子越一插手就去篮球场， 哦， 然后就让他们这一句话一吼就全都清唱， 对对对，那个 非常霸气， 挺有范儿的啊， 对，非常霸气的， 因为个子高的女生可能就自带气场，嗯，小美应该明白， 对，可能坐着看不太出来， 但小美她不行，你知道吗？ 什么我就不行， 她那个范儿没有你那狠。所以你是在心中， 她是甜美系的， 对对对，她是甜美 系， 不是，你是甜美系，然后像子越就是打手戏，你是在内心也是想演这种，还是你想演小美这种甜美戏啊？ 不是，我 玛丽苏也， 但其实我的名字别人乍一听觉得挺玛丽苏的，就觉得 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 马， 是一个 CN， 对对对，就真的他们都不相信这是我真名，但是我其实我如果像穿成小美这样就比较。甜美的女，甜美的衣服，穿上那种裙子，我会找不到自己，我不知道我该， 迷失方向， 方向 不会走路， 我不知道，就会很没有安全感。 那子越平常的衣橱里都是以帅气风为主嘛？ 对，就像今天很热，但我一定要穿一个长的那个外套。 我以为是怕防，就为了防晒。 不是，就很没有安全感，也就是一定要穿一个长外套。 像那种很酷，你知道没有？这歌手 就走路带风。 对，就你看很多歌手啊，只要有个性的歌手，他。唱歌有个性，那人肯定在生活中也是很有个性。 嗯， 无论是你看男生啊，什么胡子、发型啊，从发型到衣着，或者女生很酷啊、很柔美，就是其实都是很有个性的、啊，怎么着？从穿衣风格就能看出来。 是的，那就是首次触电有什么感觉吗？子越， 我其实还、 是那个触电的意思。 我以为 是触电门。我说还有小时候有这么惨痛的一个经历。 那我还能坐这儿吗？当时第一次。尝试演戏，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多样化，包括我写歌的风格也有很多种，熟悉我的朋友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尝试我隐藏的每一个性格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以后还是想要多尝试演戏。 是，就是能，就是你看你在人生中只能活一个你。但是你在演戏中却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对对， 而且还有后悔的机会，毕竟不是真来嘛。 对对 对, 对， 是的。那我们子越这次参加的是我爱二次元嘛？那平常就是会很喜欢二次元文化吗？ 喜欢。 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二次元文化？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 看了第一部动画。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 啊，真的 啊, 啊，我知道他大概年龄了，比我小一点儿。我第一部动画片， 我们都是从大闹天宫， 对，我们可能都从那个 小蝌蚪找妈妈， 小蝌蚪找妈妈， 完了，我们都是一个年代。是的，那看来也是从小，因为我觉得子越可能对游戏来说啊， 就是不太接触，对对对， 还是比较喜欢 看动漫。你看从小是吧，从那么早，小蝌蚪找妈妈呀，什么奥特曼呀，这那会儿我还没生呢，那会儿， 哎呦， 什么铁甲小宝我都没看过。 就说到这儿，还真是七月份又来了，七月新番又都呼噜呼噜要相继上线了。 我看见你发那朋友圈了，你们知道吗？小美在朋友圈有一天晚上突然炸雷一般发了一个小图， 就 我这人手就特别不好，我就非得点开看一下，你知道。一点开，哇， 这个人都不好了， 你知道吗？就是一排是几个，四个吧， 四五个， 我记得好像是四五个，一排是四五个，你知道，一直不是，就是七月份上的新漫画，一直从上面一直往下，哇，捋到最下面， 对。 然后当时我就随机锁上屏，但是我后来又不好意思打开保存了一下，然后又找了一下这些动画， 但是发现有的番虽然它会给你列出来，但不太好找， 因为资源嘛，就 对资源不太好找的。是，那我们话说回来啊，就是子越为什么要想到去参加《我爱二次元》这档节目？ 其实之前在参加《我爱二次元》之前，我发的歌曲呢，就是大部分是影视剧的 OST， 影视剧的歌曲，就算情歌会多一点。 说你好像是霸屏湖南卫视 N 年的人 了，谬赞谬赞了， 好像旋风少女吧？是， 对，旋风少女。 哎，我还看过那个片儿啊， 你看过？ 很好看的一个片子， 旋风少女的片子你竟然看过？ 对， 哎，我的， 为什么会惊讶？我们都看过旋风少女， 把这镜头接走，真的不好意思。 不是，就 我脸都 红。少女啊，那个片子，想不到一个。说自己健身的大男生，那么中气十足的男生会说看过？ 你记得吗？湖南台那个片儿前面还有一个片儿，旋风少，你那叫旋风少女是吧？还有一个叫旋风小子。之前有一个， 旋风小子那是小 早的， 不是不是，还有旋风少年还是旋风小子，就最近拍的，就是在那个旋风少女之前，是那个谁和谁，就具体名儿不提了，反正那几个男生演的。当时我是看着演那个拍的就还一般，然后后来又出了一个旋风少女，我就看了，我觉得旋风少女拍的比较好。真的， 你挺有少女情怀的。 那我们接着介绍，就是之前是霸屏湖南卫视哈，后来呢？ 对，就是唱情歌为主嘛。但是其实我的性格很多样化，我其实一直都梦想组一个乐队，曾经组过，组了半年散了。 是摇滚乐队吗？ 对，算摇滚朋克风那种乐队，就是比较酷的。然后，但是就不适合定位的问题， 明白。 然后就是一直就有这个念想在里面，然后后来就是听说《我二次元》这个节目之后，我就觉得应该二次元的小伙伴们应该能够懂我的那个音乐，对吧？然后我就可以不顾一切的，我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然后就有了终极信仰 然后也是为《我二次元》就创作了主题曲。 对对对对。 那我们看那个就是子越，其实在《我二次元》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取了大概一两分钟的一个片段。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嘴就爽。 排成队形说子越你就是我的终极信仰。 真的吗？ 是的。那其实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子越也会给我们现场清唱一下这个我爱二次元的主题歌。那我们稍后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声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 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那我们今天来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个啊唱作这种选手，非常好看，你知道吗？长得好看，唱歌也好的，头衔你再说一遍，小明。 中国内地流行粤语歌手、词曲创作人，我二次元人气选手印子月。 哇哦，欢迎印子月！ 欢迎子月！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印子月。 同时呢，就是大家如果看我们节目觉得开心的话，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同时我们这个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呀。那刚才说到了玩二次元这个节目哈，可能一些就是慕着那个子越名而来的小伙伴 听了他名儿就去了， 但是有一些小伙伴可能还不太了解，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玩二次元这档栏目。 好好好好， 那许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行，我找一下啊， 就在这儿了， 就在这儿是吧？嗨，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我爱二次元节目科普。 好， 准备啊，电乐可以稍微小一点点啊。我爱二次元是一档服务于 ACG 二次元受众、辐射三次元受众的综合性赛事，节目分为唱见、舞见、舞台党、不可描述四大才艺板块，对通过海选的54组选手做全面二次元艺能展示。二次元老司机陈赫、人气偶像孙艺洲等明星为我爱二次元加持，兰陵潇潇生、扶苏、SNH48、李艺彤、周深担任队长一职。节目同时引入风靡全球的卡牌游戏规则，更有亡灵复仇大军及大逃杀等刺激设定。通过前期各个分赛区的海选，已产生54组决赛的参赛成员，由二次元明星带领分为4队进行比赛，更有每期不同的三次元梦想加持人为次元战队加分助阵。 没错，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导师阵容还是蛮强大的， 而且他的规则很有意思啊，这里边 是的，然后那个其实赛制有一丢丢复杂了，我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太明白， 就是你也是跟着走是吧？ 对，跟着走。 对，然后刚刚也说到了嘛，我们子越就是要给大家现场来 展示一下，还有这么个环节呀？ 我爱二次元的主题曲， 好好好， 因为我二次元的主题曲《终极信仰》当时说是多长时间创作出来来着？ 一个晚上， 大家都以为我吹牛，但是其实并没有，对对， 就是灵感来了， 灵感来，对对对。 那好吧，那我们现在闲话少说，我们让子越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终极信仰》清唱版， 清唱版。 有伴奏吗？ 没有伴奏。 那我就唱一段副歌好了。 好的， 好，一二三。你是我最终极的信仰，在漫长的黑夜我不怕，有你在身旁能笑看满天的星光。你是我最终极的信仰，哪怕雨再大，梦中的花总有一天会绽放。 耶！ 哇哦，好吧，我们两个人已经对，非常粉丝了，对， 是的，疯狂 的。你看人家清唱都能这么好， 就是刚刚说的嘛，有颗粒感的声音，非常完美的音色。 对，你知道我在就是之前嘛录歌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其实 就是 加上伴奏， 频率 的歌，加上伴奏和不加伴奏。这个尴尬的点，我跟你说，简直200多分儿。 哎，那你自己后来听自己的成品，觉得怎么样？ 不错呀、啊。 因为后期给你修的已经 听出来是。其实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唱歌好不好，全看修音师。 那你后来 像我这种歌手，就只能靠修音师吗？ 你这个是没法当现，我们徐可是没有办法当现场型歌手了，是不是？ 嗨，反正等什么时候咱们这节目要是有地下活动啊，线下活动啊，线下活动啊，大家可以来现场，咱们飙一回啊。 然后我们这个观众说：“人美歌甜，印子月，你是我的终极信仰。哎” 谢谢。 都出来这个。那个就是加油的这种口号了，都已经啊， 是的，应援口号， 应援口号。 那不知道《终极信仰》这首歌，子越想通过这个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感情或者是寓意呢？ 其实这首歌的寓意，我在这首歌第一句歌词就很直白的写出来了，就是地球为何是个圆，是为了让努力奔跑着的人们总有一天会再相见。就 哎呦，你这个有点哲理啊， 这个。 哎，你 没毛病， 没毛病，很合理啊！ 是吧？你们刚刚突然赞叹，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的。 因为刚才你说到的地球为何是个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类的 哲学问题， 对，哲学命题。 因为我真的也是突然想到，就是包括参加二次元这个节目，我很多小伙伴二次元也有三次元，因为这是我爱二次元，所以就不只是限于你到底是在哪个次元里面。所以你只要有一颗爱二次元的心，那么的话。就是我们只要一直在向同一个方向去努力，我们总有一天会再遇到，就算是分别的话，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继续跑，总有一天还会再遇到的。 没毛病，没毛病啊！咱水友都说没毛病。 这个妇男之友，咱们说的是我们子越吗？ 没有啊，我怎么会是 妇男之友？请问你们说的是谁？ 小美吧？ 啊？ 那妇男之友还能是谁？不能是我吧？ 因为我有一首歌叫做《妇女之友》 啊，他可能是不是打错了？ 是大家的一个什么梗吗？大家说茵茵姐姐果然最棒了， 谢谢， 都是赞美你的啊！可见这个路转粉的能力有多强， 谬赞谬赞了。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看那个《我二次元》，会觉得其实选导师的那个环节还是蛮紧张的。 对呀、啊， 我不知道当时子越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比如我们知道你选的是李一桐嘛，那当时是在比赛前就已经认定说我就要选他，还是说等比赛结束之后经过大家点评，然后当时做的决定？ 其实是当时做的决定，因为之前一直在犹豫。因为各个，因为我们也要综合各个导师他们旗下的选手，感觉就都好厉害啊！我其实对自己都没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当我在台上唱完之后，李一桐是最先对我发表感言，就是他说了很多，就包括他对《终极信仰》这首歌的理解，还有对我这种曲风的理解，我觉得他是懂我的音乐的，就突然像找到共鸣一样，那我就当机立断，就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我就选择了他。 那我们是不是看到的现在《我二次元》的成品会有一些些删减，就是可能 对 导师的点评都会比较简 短？对，那个删就是因为时长的问题，所以他的那个很走心的一篇一大篇评论就是没。 有播到。 对，他也照顾时长。 对，但是我当时真的挺感动的。 那当时李彤说了什么会让你觉得好感动？ 不太记得，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记得，就是因为他说我虽然我是一个人在台上唱，然后但是他感受到我的气场是能撑住整个舞台的，就感觉我好像我不是一个人，就是、就感觉唱这种终极信仰这首歌，就真的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是 就代表大家 很有气场， 对对对对， 一方面是努力，就是我们要努力有拼搏，要有梦想，同时也代表了 不忘初心， 对，可能是不是二次元对很多喜欢这种文化的小伙伴来说，就是他们的一种 精神信仰，对， 精神支柱， 对， 你会发现很多就是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他真的会非常的认真和执着， 是的， 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里面， 对， 我觉得这也是，就像节目里面说的，就是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值得尊重， 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包括现在节目出来之后，可能有一些就是平常不那么了解或者说不那么理解， 二次元的人们， 那些小伙伴，可能他们 有了新的认识， 对， 有了新的感知。其实咱们做的就是这样，就尽自己所能做好自己的事儿，其他那些咱们就不去多想了。 没错没错，就是也给了他们一个窗口和平台， 是 去了解一下我们喜欢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对， 你就比如说之前经常会有嘉宾过来我们节目说，就是他们在公园里面出 cos， 然后总是被围观， 很惨的感觉， 大家会觉得哎，这帮就是小朋友在 搞什么样的呀， 然后就是经常会遭到大家一些误解，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不了解才会产生误解，只要大家去了解这种文化，就不要求大家一定会说支持或者怎么样，但起码就是尊重， 对， 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了。 反正啊，这个我觉得什么事物它都有个慢慢发展的过程，可能咱们发展这个呢还比较短，所以我觉得会有的，那一天会来的。 是的，那刚刚也说到导师了嘛，然后这次导师扶苏、李一桐、周深和潇潇， 对对对。 哎，那能不能说说你对几个导师的印象？因为好像都是很大的咖。 周深老师的话，他对我唱歌的点评会比较多，然后他就是说我的音色很特别很干净，然后当时唱我应该是在第四期吧，然后我唱完终极信仰之后，他就是我被要求唱一首就是我平时唱的歌， 对， 然后我唱了一首就是之前旋风少女二，我为旋风少女二作词作曲的那个主题曲落空， 你看看我也好熟悉， 一出门都唱自己的歌， 对，因为我也只会唱自己的歌，然后那个那位周深老师就说啊，他音色很干净， 对 对 然后就没有特别多的技巧，不会显得很油。其实我之前对这方面真的不懂，我就是 专心在唱歌， 对，就是 唱油心声， 对，只唱自己。其实说白了就是老师教我的东西我学不进去，就那种技巧性的东西，难以融汇到我自己的唱歌里面。 没错， 对。 哎呀，其实你看这个天，我知道技巧有一些，比如唱着唱着就突然， 对，我不会，那个嗓子突然， 那花音， 突然一下， 花就是花花， 对，就那种，或者， 时刻好好陶醉， 不是像那些技巧，我学不好， 你是在唱颤音吗？ 技巧对，就是那这种。 之前就是有嘉宾来教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更很好的发出颤音吗？ 展示一下啊，给你一个特别。 捶胸吗？ 我还没有太学好，但是就是之前嘉宾已经把方法告诉我了，就是 演示一下， 去找那种骑着自行车骑在小石子路上的感觉，就会那种有就那种颠着的声音，他们都是这样来找感觉的。但后来因为我很少骑自行车了，天天都是腿儿啊。 开十一路，我们经常 对，经常天天开十一路。 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后来那个粗的声我大概会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对就是。比如说正常一句不要拖泥又带水，比如说这句词啊，就不要拖泥又带水，就这种，你知道后来你知道我从哪来的灵感吗？有时候你打游戏一着急，你知道一拍桌子，哎呀怎么又输了，然后你就变成不要拖泥又带水，只有我的，就这种， 我觉得你这样唱出来时间长了难道不会伤肝吗？总是动感觉动气、 就是我觉得唱歌要很投入，有的时候有一个调查不是说吗，唱歌其实很费卡路里， 就唱歌其实特别减肥， 会很容易饿， 很累，对对对， 很容易饿。 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懒得动，就是把唱歌作为自己的这种减肥。 在家里尬唱， 尬唱嘛， 尬唱尬舞都是非常好。 哎，我经常在家尬舞，我自己、 啊、 对对对。 哎，你要不要啊？算了， 不要，算了算了。 现场尬舞就 哎，那我子越尬舞一般尬什么舞种？ 啊、对。 宅舞都有，哎，宅舞， 说实话，哦，宅舞我有自己学过，嗯、我扒那个在 B 站上面扒那个教程、嗯，我自己学那个极乐净土啊，还有练 dance，、嗯嗯、然后我自己扒下来了，就是我觉得 想起来了，我还看过雪地里面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在雪地里面跳，然后。极乐净土还没有拍下来，但是就又出了新的桃源恋歌了，我也来不及学会。 哎，这个我觉得有那么一两首可以傍身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大家也可以去 B 站找到我们子越的， 没错， 单词跳得非常好、嗯，就是在雪景里面跳这首歌。 赶紧给它下载下来，自己留在那个电脑里天天看。 是的，自己留在雪景里面没事看， 没事就看，在自己。彷徨的时候，迷茫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对吧？你就看看看子越的这个啊， 在寒风中，在雪地里光着腿，还不忘， 还要看看 还要微笑着，对， 微笑着跳给大家、嗯、啊， 是实力制嘛？ 说的好，好心疼啊！ 是，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我二次元的这个舞台中有很多的唱见出现，子、嗯、越，你觉得你自己的优势在于哪儿呢？ 我真的说句老实话，我就是。一去那个节目组，然后跟唱见在一个排练室里面跟各位唱见，我当时听到他们开嗓，我整个人都吓到了。 哎，怎么开嗓？ 我就开始就不是开嗓，就是一唱歌，嗯，就是可能他们平时看上去很普通的人，嗯、但是他们一唱歌，就他们是带着二次元那个情怀的，他们是有情怀，嗯、就是一唱歌，我的妈，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想，我就开始怀疑人生，我就开始质疑我自己， 啊这个、 我还是个歌手吗？ 就他们的小宇宙就爆发了。 我觉得我不配做一个歌手，坐在这里，我不配。我感，但是我唯一的特点就是可能就是词曲创作吧，嗯、创作上面的。 对对， 因为 其实你的优势嘛。 对，优势就是这个。如果因为唱功，他们真的是了不得呀。 嗯啊，就是我以为 很厉害， 我以为你知道吗？刚才子越一说进去开嗓，我以为是那个一进去叫 咪咪咪妈妈吗？都没有，其实大家，哎呦， 就是那种，我以为 其实大家都不是那种专业那种咪咪妈妈嘛，真的是跟着自己喜欢的动漫歌曲啊也好去学，然后去找到自己合适的。发生， 嗯，所以其实你看，选手可能大部分还是因为兴趣爱好， 真的是 才来参加这个， 是因为爱， 嗯、啊，那就是说到这个二次元嘛，就是子越你自己怎么去看待二次元文化？ 怎么去看待？其实我一直这个好笼统啊，因为我一直是我觉得我是活在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能来回 二 对二点五次元 啊， 对，我一般在家里面宅着的时候，我就是很二次元的，我会看动 很小埋那种吗？ 对，很看动漫啊，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嗯，是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寄托在里面的。但是当要面对现实的时候，我又会拿出就是一颗面对三次元的残酷现实世界勇敢的心去面对。 嗯，那这个问题还是要问你了，你是一个现充的人吗？就是现实生活觉得很充实吗？ 嗯嗯，如果充实的话就不会有嗜睡症。就如果是我这个人最精神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镜头前还有舞台上、 啊 哦、就平时的时候大家就是看我可能就觉得应子月你怎么睡不醒，然后直到录影的那一天，然后我的就是跟我一起住的那一位朋友就说应子月终于睡醒了， 感觉不认识你， 就对对对，就眼睛突然就有神了 啊！嗯，那子越觉得次元壁是存在的吗？既然你觉得你是游走在二次元和三次元， 我觉得是存在的，这个、因为在、嗯、我现在觉得二次元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精神世界、嗯。然后次元壁的存在是因为有些人他不理解，包括我录制那个节目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就他们。不太了解二次元， 就是你旁边的身边的朋友也有不了解， 他们不了解。然后我穿的那个洛丽塔的衣服、嗯，他们说你穿着婚纱你要去结婚吗？嗯、就是他们不了解。然后但是我说美就行了，你不觉得很美吗？他说对啊，很美。 嗯、大家可能会理解，就是说这件衣服比较像、嗯、 对结婚纱什么之类 白色的小裙子吗。 对，然后就觉得好奇怪，应子元腿那么粗，还穿个白色袜子。 不要自黑，不要自黑， 不要自黑。 但是就觉得是很美好啊。 那有没有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让周围的人改变对二次元的看法？有， 我极力的向我周围的人推荐我喜欢看的动漫。 哎，有没有 效果？然后有效果， 就是你不停的跟他们说，指导他们看， 不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做音乐，有一些朋友就会被音乐所困扰到，就有一些偏抑郁症那种的，就会把自己锁到走不出来。像我就不会，因为我会排解自己，二三次元之间随意转换。然后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然后反正我又不能每天都说啊，你要好好的，你要加油，这样我就直接说，我说我推荐你去看一个动漫，某部动漫我觉得很好看，我一直在看，我跟你跟我一起看吧，我等你，你快追上，我们一起看。因为真的当你看进去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温暖的东西，还有一种美好的力量在支撑你。所以他看了那个之后，所以他现在也在跟我，其实我已经看完了，但他就是也会跟我讲一些他看到的剧情还有感慨，所以他现在就好很多了。我就觉得我帮了，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同时也把二次元普及给了身边 的 朋友。对，我觉得很开心。 其实只要是就不管是我们看动漫或者玩游戏，只要能从里面感觉到一些温暖的力量， 对 就是很好， 获得你所需要的就可以了。 没错。那刚才跟子越聊了这么多哈，然后现在子越是在玩二次元的这个赛事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不知道下一步子越有什么新的动向。 现在在做自己的新专辑，在 新专辑 在录歌。对， 个人的新专辑吗？ 对， 哇，那什么时候可以听到？能不能剧透一下，都有什么样的曲风啊？ 这一次曲风肯定会多一些，广一些，因为我自己听我的情歌都快听厌了，就是太苦了，感觉永远唱那么苦的情歌，日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感觉怕被别人贴上标签，是你直接是个苦情歌手。 对，我想多一些励志的、美好的东西。 刚 这个挺好的。 但已经各种刷这个夏目友人帐。 对啊，你们好了解。对，我就一直在追那个夏目友人帐，然后现在是 刷了半天了。 第六部，第六部是结束了。 是的。 我觉得啊，小美、子越在最后，我觉得你对今天就是说，因为很多咱们看弹幕都是为了你而来的粉丝们，你要对他们表示感谢，说句话， 给大家说点什么。 一句话概括不了我的心， 给你说五段话。 子越的意思就是说呀，他要感谢粉丝得说一晚上，咱们节目时间不够。 不是，就是真的非常感谢一路陪我走过来，然后喜欢我的歌的朋友们。我不敢当，就是说你们是粉丝，我只能说你们是跟我心意相投，能够有感同身受的听众朋友。所以我很感激有你们在，我希望我以后接下来的音乐的每一条路都能够有你们在身边。 哇，你看多温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唱歌，一些人听，然后大家一块儿这么走下去，就共度生命的旅程，其实很好。 对， 子越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非常非常认真。 没错，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子越的音乐道路，然后同时也可以跟我们子越就多多的应援了。 对， 然后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应子越今天做客我们漫游汉天，谢谢子越， 谢谢。 然后我和小美吧，仅代表我们这个节目，也祝子越未来越来越好啊。 是的，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应该在节目里， 应该在不远的 未来，还会再见的。那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就佩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这个粉丝勋章嗨森。另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建立了，就是5675566693，5675566693。 欢迎大家进群来玩。然后，同时也非常感谢腾讯视频和落水传媒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请大家关注我们每周一啊，七月份的每周一漫游嗨翻天的特别节目，我们会邀请在玩二次元当中参赛的热门选手来做客直播间，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呢，就不要错过我们每周一的节目了。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来观看每周二更新的我爱二次元。 没错，那最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二次元的大咖呢来做客节目。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您继续锁定。 那说到这儿，其实这个周末哈，我们北京的小伙伴可能会知道，在王府井的次元之都将举办炯炯有神的同人创作展。那么 么在明天晚上呢，次元之都的负责人威廉还有本次创作展的重头嘉宾山海奇谭，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漫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山海奇谭的负责人将会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我们再做一个后天的预告。后天呢晚上，哎呀，话说这个小美要第一次出 cos 了，小美出的 cos 是涂山红红，然后 哦是吗？ 对，是的。 那是不是啊、哦？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寄出葫芦娃、啊、算了、一次一个就好啊。 是的，我要出一下涂山红红、而且可能以后每周三都会出红红吧，大概也是可能吧。 好好好，就喜欢这样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出涂山蓉蓉的 coser 叫做雨雨，以及我们这个给少年锦衣卫袁小棠的声优马正阳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一起聊聊国漫、然后大家可以敬请收听收看了。 好嘞，那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 今天节目就这样咯。 对，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拜拜拜。 哎啊，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就是这样了，那我们明天再见。 沉醉幽暗早已沉睡了的森林，波浪照着多少古老的生命，我一个人穿过泥泞和荆棘，又该去哪里？月光，月光，请为我指引。月光，月光。